手上前去就用这个脚来搓搓把这个椅子，他还是不结恨。那小二姐儿上炕啊，他就要撕被窝，他疯了。我有心撕了这个狐狸子被，二哥哥回来呀，他可干什么呀？我撕了吧来呀，撕了吧。二哥哥回来叫他在地下那儿坐着，正是这个王二姐儿，他把疯魔闹。小丫鬟上楼啊，他就这个话来说呀，他倒说灯花报喜来到这花园来了张二哥。二姐儿闻听这句话，乐得二姑娘了不得，十三层楼梯不顾的下。